总是你那个什么，你想找的那个，就算我更大同名不行又如何，都说你大错的，我要欺骗你干什么，你们多久没见，连我更大的手里也不如的，怎么样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是否慢慢寂寞，你到底是谁，总是阴差阳错砸破我的耳朵， 熟悉的感觉。 是我心中唯一美丽的身后。 Yeah. 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，我的 Radio。 前惊喜都藏在每天的小细节，还不止传说的一千零一夜，还有更多未完待续，我们一起写在二十三个情人节， 听着皱纹的手都有初恋感觉， 懂得欣赏的花会开 花会谢， 当黑发飘起了白雪，有你就有全世界。起了白雪，有你就有全世界。 城市天空，小麻雀累不累？ 你眼中的世界是不是很特别？ 我也好想飞， 可是我真的太肥， 在树的上面看着蓝天，有没有新的发现？ 不是那么的美，我们都会慢慢的发现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还载着我们的梦到云里荡秋千，像自由的蜻蜓陪伴我的童年，飞到我的图画里面。哦，我的小麻雀飞过彩虹花园，看看美丽的蝴蝶，我心中充满感谢，注视那么的美，我们都会慢慢的发现。 时钟，你整夜电话拨不通，不敢睡怕噩梦，醒着又怕伤到心痛，雪滴在心中多苦我能懂，绝不让一步把自己逼疯。你很想知道谁盗走他的梦，我们的爱是痛，有人强掩是不放松，如果忘了初衷，最后挣到手也没用，看着自己笑，面对个黑洞，多努力去动，回应都失控，除非自己想通，挣脱这场作弄。你为谁拔河，之间计较特别可 爱，恨在拉扯， 男人的错很快不记得，想怎么分担，怎么抉择，都等他选择。你真的究竟是爱还是种子的？你别再拔河， 真心不是谁比谁坎坷， 难舍才难得， 为谁不能解幸福的？ 爱情是说穿了不该你的，不怪谁招惹，只拖着他的躯壳。会失控，有人强越是不放松，如果忘了初衷，最后挣到手也没用，看着自己下面对个黑洞，多努力激动，回应都失控，除非自己想通，挣脱这场作弄。你为谁拔河， 恋人 之间计较特别可 爱，恨在拉扯，